可恨平王无道，害我满门，且惜讨之凡尘，药王无辜借兵报仇，心知此间思念居士高山峻岭，不知哪条道路可通无可恨。那旁有一老丈下马问得来，老丈听了，那旁来的敢是无私心，这可啊老丈俺不是无子婿，老丈夫要认查了。将军不必惊怕，老汉乃山中隐士，但将何方？余下便是无子婿，老丈何以知晓？ 那日大从昭关经过，见华阴土行与将军面貌相似，故而冒叫一声将军莫怪。 岂敢！ 将军意欲何往？ 我有满腹怨恨，药王无可借兵报仇，心知此间四面居士高山峻岭，请问老丈哪条道路可通无可？ 将军你来看，这四面居士高山峻岭，要往无可必须打从昭关进得过， 可有别路？ 凭我别路， 不好了。 之内皆为朋友，待老汉与将军牵马。 这就不敢。 请啊！ 山在西来，水在东，山水相连，咫尺空。五湖四海皆朋友，人到何处？

老伯将我隐藏后花园中一连几日，并无动静，今日又是一天，毫不愁闷，人言 来过，你就该把我这个鱼照管住，一身的娘不能相见，不能让 See you.

天 拼 拼。